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小爱情，不管怎样受过伤也找不碎的坚定，每个人都希望美好的人生留在心里，什么年纪没关系，我有我的小爱情。 究竟是一站还是分店，你抹的豆浆是甜还是咸，明天是腊月还是新年，谁斗胆第一个吃了螃蟹，有语言没宣言，福字要倒着写，就念尊到唐人街，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，是谁又这满楼酒精的坚决，绣花针陪我过夜，请问走多久才到唐人街，江上可把千里见谁又忽略，即使想起了明月，再到唐人街，上二楼再听一段狄仁杰，是谁又这满老酒精的坚决，绣花针陪我过夜，请问走多久

尽头，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对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 说在额头，原来泪也会痛，倒流心中，怎么麻醉也没有。 深呼吸一分钟，爱突然的刺痛，你狠狠甩开我，沉默的手仿佛就剧终，草戒指在手中， 像句 变成了问候， 爱不爱都痛， 因为我 最后你要自由， 忘了温柔要套在手中， 在额头，原来泪也会痛，倒流心中，怎么麻醉也没有。 深呼吸一分钟，爱突然的刺痛，你狠狠甩开我，沉默的手仿佛就剧终，草戒指在手中， 像句点的沉默， 明天 以后 爱变成了问候， 爱不爱都痛， 为我痛， 最后你要自由， 忘了温柔要套在手中， 到最后 爱 不 这青春就这么死去了，孤独到底，就习惯这个样。那么久以前，童话里有好多的爱情那么美丽，可是甜甜的感觉瞬间不见就不见。我不明白，真的吗？再次赤裸的放浪，不顾一切，真能换到爱吗？伤透了心，还可以后悔吗？真的会有那个人等我吗？或者情？春就这么死去了，孤独到底，就习惯这个样。那么久以前，脑海里有好多的画面，就像昨天，可是昨誓言还在耳边就幻灭，我不记得，真的吗？他说过吗？我能再次脆弱的去爱吗？痴痴等着一个人吗？辜负了谁？